小考之后高强当的话，句句是神力保障，毛泽东思想永发光芒。威虎山果然是层层屏障，明碉堡暗地道处处设防，明道上你只需不出得当的强攻，李昭之中当伤亡七天来，我地进了五指掌，安且就军事情报随身藏，趁破晓送情报装作前途 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早也盼，晚也盼，望穿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渡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 愁，何缘乡亲们且是怒向威虎山，只说是苦岁月扫兵啊，威虎山，我一马当先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秉枢扮演江水英。

山心莫是官房家亲，难道是你患有诗酒流连风流自伤现实的心情？